情，无想阮的前程，并无看好软弱心情，无阮前途是光明。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引阮入受难地。永远无人通看见， 大为理想。